档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 Willis 何洁云。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好啦，头先我哋 miss 咗嗰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嗱，阿郑松泰佢就话唔赞成呢个咩啦， 唔赞成发展， 发展 系啦，咁就系原因就系在于佢真系系任何即系无论私楼又好，公屋都好，其实佢都系唔赞成呢个咁嘅计划。 佢有提到私楼添啊，直情 系都有咁讲， 因为所有嘅发展计划其实都系益新于民嘅。 唔係，其實嗱呢一樣嘢咧，就源集於咧，其實本土派佢哋自己嗰個思想咧，對待即係社會福利咧，一貫以嚟嘅思想，個思想係點樣咧？就係、是、在於你搞呢個全民退保，反對 益新移民啊嘛， 因為將來嗰啲係會係新移民， 因為仲未有審批權， 係啦，冇審批權，咁啊你搞公屋，因為申請到公屋嗰啲都係新移民，所以我要反對，係嘛？咁啊跟住就其實就嗰啲嗱，你全民退保係咁樣啦，呢、這個公屋嘅政策都係咁樣啦。咁嗱，其實呢一個原因，其實亦都好多人反駁咗，就係話，咁啊見到阿梁啟智佢今日都寫咗篇文啦，就係話如果啊你以五年前嘅天水圍去做一個 reference 嘅話咧，究竟你成日話？你而家起公屋係真係俾曬新移民住，究竟係咪真嘅咧？咁樣樣，咁佢自己係整幅圖出嚟，咁啊2011年嘅數據咧，就呢、這個嗰、那個咩天晴村啊入伙嘅時間咧，即係其實係2008至2010年啦。咁佢啊圈翻呢個天晴村，佢嗰、那個或者天水圍其實嗰、那個嗰啲屋苑出嚟，究竟嗰個新移民佔比係幾多咁樣樣？咁咁其實佢自己整咗篇嗰、那個圖出嚟，其實大家都睇啦，就係好多地方其實都係大概係幾個 percent 嘅啫。 其實好多公屋好多個屋苑咧係零個 percent 添嘅。 係啦，好多公屋都係好多屋苑都係零個 percent。咁但係即係咁亦都會好多人 challenge 啦。咁譬如好似譚海邦咁樣樣啊。 譚海邦。 咁佢亦都喺立場新聞就寫一篇文就去反駁嘅。咁Even 咧，富人係咪啊？ 譚海邦係唔係喺立場？喺立場 係好。 咁其實佢就話你用呢個咁耐以前嘅數據邊度 update 嘅大佬啊？咁但係 Even 佢自己 correct 咗之後咧，即係或者有啲人去 correct 咗之後咧，即係最新嗰啲，其實喂你都係即係多咗好多個 10% 啦。即係我見到係。咁但係 10%佢話咩點 即係有好多區由0% 就變咗10%。 佢嘅意思係咪即係話你依家去睇嘅時候佢哋梗係全部變晒新移民啦，係咪？因為 唔係新移民，因為 佢會變晒香港人啦，係咪？因為佢住夠7年嘅話，咁佢就香港人嘛。咁佢喺香港人嘅時候佢就可以申請啦。所以呢其實我哋要將嗰個年數呢褪返幾年，就係呢由十即係褪後10年，因為起一座公屋要10年啊嘛，然之後額外再褪多7年，因為一個嘅新移民嚟到香港嘅時候，佢要需要7年之後先至可以申請公屋嘅。咁佢就計啦，喺呢7年裏面啊，佢哋即係我哋香港到底起咗幾多公屋係專係 for 呢7年嘅人咧？呢啲班嘅新移民咧，唔係呢班變成咗香港人嘅。 如果你係以阿譚海幫我講法，就係話咧。回歸以嚟十幾年以嚟，其實係多咗90萬嘅即係單程證嘅新移民嚟咗香港咁樣。咁咁當然即係你唔可以話係俾曬新移民住啦嚇。咁、但係你要諗下，其實佢有一樣嘢都有叫有道理嘅，就係話譬如喂你嗰啲叫做嗰啲咩休燙地啊、綠化地啊、社區，即係譬如你圖書館啊、喺醫院啊。即係其實你嗰個平均啊，嗰、那個使用空間咧，那個公共空間係少咗嘅，係擠壓咗嘅。其實呢個係正路嘅呢種講法就咁，但係當然同阿鄭松泰所講，就係話你俾曬啲新移民住咧，喂都係一個相當大嘅距離。咁你唔係俾曬啊嘛？咁但係點即係我今日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其實點解會好多人係會 buy 呢種講法咧？ 點解即係越久係會特別多人係會同意呢種講法咧？咁嗱，阿希你都叫做係九十後啦，你都係啱，即係你而家讀緊書人。 係係。 喂，其實你嗱佢咁樣講嘅時候，你有咩感覺先？ 嗱，我覺得其實熱狗咁樣講咧，我覺得係完全唔成立嘅。即係我真係好坦白講，因為我自己從做一啲嘅數據研究、做嘅分析嘅時候，喂，咁我當有啲人就話新移民搶曬香港人資源，嗰、那個咪例如係例如我搶資源，嗰、那個咪去社會福利署裏邊睇下啲數據係咪咁樣咯，睇下即係新移民到底攞咗香港人幾多資源咯。有啲人話啊，出新移民啊，搶曬香港人啲公屋，嗰、那個咪又去呢、這、一個我唔知咩邊啲嘅資料可以睇，即係我唔記得咗邊個網站啦。其實嗰、那個嘅法例係好清楚寫到明，就係、是、話新移民係唔能夠申請公屋嘅，佢係可以 未滿七年唔可以， 係啦，未滿七年，即係你明唔係香港人啦，即係意思係。如果你學搭到單攞一個香港人，即係例如我依家就娶咗個大陸嘅一個人，一個老婆嚟 中國婚姻啦。 咁嗰個我就可以同佢就可以搭我單去申請一間公屋，但係搭單嘅人唔可以超過 50%。例如我娶一個大陸妹咁樣，咁我都仲可以嘅。 你生到個仔咪唔多 50%。 即係你個仔要係香港人咁咪 OK 啦。 我就咁娶一個大陸妹都 OK 嘅，因為唔超過 50% 啊嘛， 唔超過 50%。但係如果我娶完個大陸妹，我再申請多一個親人嚟到香港嘅話咧，咁我就會變成33%，咁就我就申請唔到嘅。咁我就會知道呢啲喂，其實政府已經有一定嘅政策去防止新移民濫用一啲香港資源噶嘛。咁我就會得出一個結論，就係新移民並不是搶香港人嘅資源咯。但係如果你話對於翻我平輩嚟講，其實有唔少人都係支持呢種諗法嘅喎，即係 係啦 ，exactly。咁嗱，你頭先你講嗰樣嘢就係因為你自己會查數據啦， 係。 咁真係會查數據嘅人多噶嘛？其實講真， 因為 即係冇人好似你咁勤力噶嘛，大佬啊。 好多時都好情 緒。第二就係話其實嗱係啦 ，Ken 你頭先講啦，就話情緒即係情緒主導啦。咁點解係真係會係特別多人去講？即係我哋唔係話針對其實我哋嗱鄭松泰個人咧，佢幾鳩都好咧，即係呢個我哋唔 care。即係我哋 care 嘅係支持呢種思想嘅人， 係 buy 呢一套嘅嘛， 覺得呢一種講法係啱嘅人，即係喂呢樣嘢就係正正要消毒啦。咁點解會咁樣樣咧？喂，其實講真嗱，首先。熱血時報或者熱狗，其實主要嘅 fans 是集中於係即係廿零三十歲啦，後生仔啦，即係或者咁講概括啲咁講就係八九十後啦， 係啊， 咁喂你諗下，八九十後確實係同公屋絕緣 嘅，係的而且確啊， 唔係即係你諗下啦，即係你我唔講你頭先你話咁多，即係有幾多新移民你申請到公屋啊，乜乜乜啊，即係唔講呢啲啦。但係你諗下就係話，你公屋嗰個入息上限係幾多先？ 公屋單人啊， 係啦，單人係幾多咧？ 萬一係嘛？ 係 10900几啦， 其實萬一接近 即係萬一啦， 係啦，即係萬一啦。 嗯， 咁而家究竟大學畢業生嗰、那個即係平均入息係幾多咧？ 呢個我就知啦，即係因為我都啱啱今年畢業， 係 啦，就出嚟做。咁大概就睇翻最新嗰個報道就咁多間院校除翻雲係13000-14000度， 係啦 個 range。咁變咗就係、是、嗱如果唔講本科生咧，即係如果你係嗰啲即係叫做係副學士啦，或者係high diploma 啦，咁嗰啲大概有幾多咧？ 嗰啲就再少啲啦，嗰啲 唔係嗰啲係俾人哋定義為廢青噶咯，係啊， 係啊， 咁反而佢哋有得住公屋喎，應該 難講，真係睇佢做咩行業啊，呢個真係 係啦， 係啦， 咁都係嘅，即係例如扎鐵咁，一定高人工啦。 唔係即係你唔好睇嗰啲即係就算係你等而下之啦，其實講真，你最多咪即係少千幾二千蚊， 即係都係萬一到， 但 係 即 係 例如做正常文員咁， 唔 係 咯，即係你八九十後呢一代人。其实先天 少会少系啦，其实 唔系你净系讲嘅真点啊，先天上面已经系同公屋绝缘啊嘛， 系咯， 系咪？ 我仲想加多个 point 就系咧，嗱啲人咧即系成日都好习惯就系18岁咁就去即系申请公屋噶嘛，即系成日都讲噶嘛，但系你18岁里边你。嗱，我當讀書，你讀咗4年啊。如果你可以喺4年之內排到公屋嘅話， 咁你就要入咗公屋啦，啊，然之后你人工去到2万-3万咁，都好难理你啊，最多叫你 交两倍租、三倍租， 系啦，佢都叫你交两三倍租嘅啫，系嘛？但系佢哋依家有个藉口就系话，喂，依家搞到公屋轮候名册咁多，系因为之前嗰啲新移民入咗嚟之后啊，过咗七年啦，佢哋终于可以申请公屋啦，咁佢哋全部去申请公屋嘛。 嗯、 即係佢係出於呢一種情緒，就係話覺得公屋輪候名冊裏面30万人，其實啊，我唔知係咪有15万人都係啊新移民嚟香港住夠七年之後，佢哋走去申請公屋，諗住佔用香港人資源㗎。 同埋通常就排公屋就係家庭嘅單位係會優先㗎嘛，佢做你啲中港婚姻，逼個 B 出嚟，生咗個仔，咁然後你就插咗排先過我啦，咁我就永遠都排唔到啦，唔使等啦。咁佢一定會有咁嘅情 緒。唔係咁啊 ，Ken 你哋都講咗啦，嗱呢個就係其實中港婚姻，其實講真。所謂新移民嘅問題、 嗯， 或者新移民嗰個 source 主要係嚟自，嗯、即係其實嗱。你計都計到啦，其實， 嗯， 係你一係就係、是、係其實主要都係兩類嘅啫嘛。係第一類咧，就係、是、叫做係叫做係所謂家庭團聚啦。係 啦， 係 啦。 咁但係家庭團聚或者直白啲咁講，咪就係中港婚姻咯。 哦，我以為你話即係申請我阿爸落嚟啊， 梗唔係啦，即係主要都係即係如果你講 婚㗎啦， 你講嗰、那個那個主要嘅來源就係梗係中港婚姻啦，係咪？第二就係、 是、70几%咧係女性嘅， 係啦， 我印象之中 當然係啦， 當然啦。 咁第二就係嗰個叫做係專才移民落嚟香港啦， 嗯， 係。咁嗱，兩者嚟講咧，專才移民香港而申請到公屋咧。其實呢個係更加難嘅，咁、 嗯、 所以咧，即係我哋應該係 專才移民嚟香港咧，其實佢一定有一定個能力，有一定個資產，有一定嗰個入息噶嘛，所以佢 即係佢趙薇嗰啲香港人嚟嘅，即係趙薇嗰啲咪係即係咪呢只咯，佢唔會同你爭公屋噶嘛。 嗱，雖然我想講多句就係咧。呢、這個專才嚟香港咧，有70-80%嘅人咧都係內地人，但係佢哋係唔會同你爭公屋嘅一班人嚟嘅。 係，嗱，但係即係嗱，我哋要留意個趨勢啦。 嗯 因為689呢條友好 Q 黑心，佢黑心在咩呢佢係15年嘅時候呢嗰份施政報告呢佢係揀咗成20-30份職業呢佢就話輸入、大陸專才喎、 哦， 當中包括嗰啲咩行業呢其實我之前已經有兩集大軍閥都講過 啊，廣東護士啊嘛， 唔係咩護，唔係即係嗱，護士佢護士有講嘅，會計佢都有啊， 會計， 你覺得香港係唔缺會計師啊嘛，大佬、啊， 要問阿土伯先知啊， 唔係已經係爆煲啦，即係其實 嗰商科嘅人年年都多噶。 即係你等於係做一份 TVB 咁低收入㗎啦，已經 係。哦，係啊， 即 係咁㗎。 係啊，我有聽過我個 friend 佢話起薪點都係1万1㗎咋，其實會係 啦。即係你有乜可能？你仲要即係完全係唔 Q 你嗰啲叫咩專才啫？喂，你係全面地運人落嚟。喂，呢一個梗係要屌嘅呢個係，係嘛？即係嗱，你如果你要屌就係屌呢樣。咁、但係就係話，如果你係講返嗰個叫做團聚啦、你話每日吓、叫做係150个名额呢咁、之前已經有報道講就係話，舊年呢就成40000几人就落咗嚟香港。咁、因為大家見到個標題呢就呱呱坐。 標題黨。 咁喂你見到40000几人好多啦係咪咁如果你計返吓 ,150 乘返365日幾多呢係54750人。即係如果用盡嘅話， 係、 咁如果你係而家當你45000啦， 好啊， 係少咗10000， 係 啊，咁如果你話你平均攤翻開嘅，好似頭先譚海邦咁講啦，呢、一個咧係啦，頭阿蕭花 Eric 真係識貨啦，啊講大陸化香港嘅專才先至係最為禍最深， 梗係啦， 呢、這個梗係啦， 呢、這個一定嘅，嗰班有學識， 嗱專才咧就係、是、你都要講咩啦，即係呢啲你都係喂你唔係話咧揞埋眼咧。喂，即係全 Q 部都運落嚟嘅，即係嗱，你如果你話係即係 target 一啲個別嘅行業，即係譬如你香港咧近幾年咧係好 Q 多大白象嘅，咁你話即係令到嗰個建築成本好高啦，咁你戰略上面你又揾一啲即係建造業人才落嚟係香港，即係喂呢個係可以講得通嘅，呢、這個講得通啦，唔代表我贊成啦，係咪？因為你贊成。又俾人屌啦，又 同講咁兩回事嚟嘅，係啦。 咁但係即係如果即係我哋而家其實 target 嗰樣嘢就係、是、講到明，即係你講到盡啊、 嗯， 叫做係呢、這個叫做團聚都好，其實你都係用盡啫嘛。 係啊係啊， 45000个， 咁我再讲啦。 啊，仲有一个资料想补充咧，就系咧喺香港嘅人口普查里边咧，如果你话例如系2001年嚟计咧，内地来港未足7年嘅人士咧系得26万。如果去到2011年啦，即系10年之后嘅话咧，系去到19万嘅啫。如果你乘翻条数嘅话咧，即系将19万除以7咧，系少咗啲人。 系 点解会少咗啲人？我嗰个嘅估计系因为有啲人嚟咗香港之后翻翻大陆。 哦，呢、這个唔出奇， 唔出奇啊！ 所以其实如果你话每年40000几来香港，你睇真少少，唔系真系40000几啊。 其实佢攞个 passport 咯，可能 攞咗个 passport， 咪只照眉就系呢只咯， 即系方便去旅行啦，或者可能有其中原因。 咁但系你如果系要讲嘅话咧，其实真正照针对嘅，即系其实你话单程证，原则上面咧，其实系要攞翻。咁但系而家咧，主要都唔系话嗰个新移民嗰、那個增長嚟嘅、即係新移民嘅增長咧，即係對於好多人嗰個認識嚟講啦，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要爭到公嗰只咧，其實就係、是叫中港婚姻，即係家庭團聚。係咁，如果你係要杜絕呢一啲嘅話咧，即係要杜絕新移民同你爭公屋嘅話咧，甚或至就係話咧，其實你如果佢嗰隻思維淨係教育都係㗎，學位都係㗎、 即係爭學位啦、 爭學位嗰啲都係㗎。咁但係而家你冇叫冇咗雙非啦，咁但係你雙非之前嗰代人都仲可以落嚟㗎嘛，係嘛？即係佢之前都仲係佢而家係停咗下，即係而家唔會再有機會俾你咁樣做咧。咁但係之前嗰扎係已經係叫有既得利益嗰啲，仲係可以咁樣做。咁但係即係你叫做係真真正同你爭同你爭個公屋就係、是、叫中港婚姻啦。咁究竟係咪要杜絕中港婚姻先？其實如果係最直接嘅做法就係杜絕中港婚姻喎，或者唔鼓勵中港婚姻喎。 嗱，因為講點解中港婚姻會同你爭到個居屋嘅，乜個公屋嘅？嗱，正常嚟講咧，如果我一個人啊，有個人同我搭單啊，同我申請一個嗰個嘅公屋嘅話咧，其實只不過個實際效果就係、是、我攞多一間公屋，不過咧我間公屋啫就爆，即係逼啲咁解嘅啫。但有啲咩情況咧會搞到？我係可以爭到你間公屋咧，就係係嗰個入息上限嗰個問題啊。頭先講過入息上限，公屋入息上限咧係11000蚊左右嘅。而假如我依家啊15000蚊人工大學生啊出到嚟啊，咁我就嗰、那個入息上限就爆煲噶咯喎，咁啊申請唔到公屋噶咯喎。如果我呢個時候啊同一個即係大陸嘅女仔啊行埋一齊嘅時候，咁我再申請埋佢落嚟啦。 係你真 咁。 唔係我知，嗱呢個啫，嗱呢啲真係古惑啊！閉後同你講嘅嘢係當自己意見， 唔係 係咯，偷橋喺度， 唔係呢一個我一早知嘅，呢個我一早知嘅。 即係咁講啦，即係嗱政策上面咧，其實係第一頭先我哋講咗就係話，佢係要杜絕，其實係政策上面歧視80-90后啊嘛，即係公屋係，即係80-90后係同你絕緣噶嘛。喂大佬，即係喂你對於呢一班人點解會咁樣諗？其實係一種晦氣說話為主啦，主要係。喂大佬，喂你之前啊叫做係唔知有個大概好似話80后啊係嘛？ 係 有篇報道話等咗成13年先至可以等到公屋啊嘛。喂等咗成13年，佢係捱窮捱足13年喎，等於係。 係啊， 即有人工都唔敢加 嘅。因為佢入息上係唔可以超過11000蚊嘅嘛。係啊，如果超過11000蚊嘅話，佢就會即係排單喺最後邊咯。 咁唔即係呢個係唔 make sense 啊！呢個係喂，我哋而家 YouTube no signal 唔知做乜鬼嘢啊！ 發生咩事？ 咁啊，一陣我哋 check 先。唔咁，但係喂，你問清楚個問題就係話，喂，如果你如果真係要爭中港婚姻嘅話咧，喂，真係其實係只能夠係絕呢個即係或者係阻止呢一個叫做係佢哋即係叫結婚，但係呢樣嘢係冇可能噶嘛？ 冇可能，因為 或者係嗱，你同埋就係話。點解啲人係會攞到？喂，其實就算係咧，你係攞申請公屋都好啦，嗰度係一半香港人先至可以申請。 哦，係啊，50% 啊嘛。 係啦，50% 嘅要求，一個香港男人娶一個大陸嘅女人，先至可以申請到公屋咁樣樣。咁其實係等於係合謀喎。其實等於係香港人同埋大陸人合謀去攞，先至可以攞到間公屋。而點樣可以做到呢樣嘢？其實咧。即係你啲二人家庭嘅嗰個入息上限咧，其實係非常之荒謬。 係啊， 點樣荒謬法啊？ 一個人申請公屋是11,000元，兩個人申請公屋是16,800元。 黐線真 係，你唔係就咁加上去嘅。喂，你有乜可能？喂，兩個人一齊申請公屋嘅時候，平均10,000元都冇㗎，嗰、那個收入係。 即係你唔係乘翻二嘅。 你唔係嘅，喂，咁即係喂，你點？喂，你究竟揾咩工你先至可以咁樣捱啊？你咪黐鳩線， 鼓勵人哋唔好做嘢啦。 係啦，咁你只能夠就係話人哋咪即係政策上面規避你咯。佢只能夠一係就吹個大陸妹，而家大陸妹咧就唔喺香港做嘢嘅，喺大陸做嘢、就唔報俾你聽。 咪、又或者唔一定係佢話就喺大陸做嘢，即係就算係香港佢唔做嘢咁樣，就令到你嗰15,000元嗰個人工就冇事咯。因為大學生咁一出到嚟15,000元左右噶嘛。 唔係，同埋講真啦，即係講，你講熱狗啊，即係其實佢哋係，佢哋真係冇咧，佢係真係冇資格咧，係去講即係新移民同你搶公屋嘅，點解啊？ 冇資格去反對呢樣嘢， 係咪因為中港婚姻就係、 是？喂，屌你個喂，黃楊達佢以前做咩為生啊？屌你老尾！ 呢個中港婚姻之父， 佢係中港婚姻之父嚟，佢以前係搞中港婚姻嘅，佢點解唔做啊？唔因为唔系因为佢政治觉醒啊，而系因呢好得捞啊！ 点解冇得捞嘅？ 之前咧，苹果同佢间公司个陈小姐做访问， 系系 嗰个陈小姐唔知系咪陈秀慧嚟嘅？佢讲咩咧？ 都好大机会喎、啊！ 就系话， 唔系佢话 佢嗱佢公司就叫美满人生， 系 啊，就2007年咧就做到2010年嘅， 系 咁点解佢执笠咧？佢冇话点解佢执笠。咁但係執笠之前咧，就接受咗呢個蘋果嘅訪問，佢、就話咧生意難撈。呢、幾年嚟咧，嗰、那個中港婚姻嘅數字咧不斷咁樣跌。 係， 哦， 喂，你就係跌咧，你先至冇得撈啊嘛。 我主要 係 佢搞，即係例如係經營一啲假結婚嗰啲咧。 喂，你係靠呢樣嘢謀生，你都係冇，你都係撈唔掂。喂，你而家你反而話係新移民同你搶公屋。喂，呢樣嘢唔 make sense 喎，真係 自打嘴巴喎，其實 咪係咯， 你啲頭話即係嗰個人數下降咗，又你另 唔係同埋你係反骨啊嘛，喂呢啲係你即係係你生計父母嚟啊嘛，大佬啊， 係咯，即係你起家就係靠 喂你係靠喂你係靠喂，如果你係話即係嚇、叫做中港婚姻咧，呢個係中共嘅換血陰謀嘅話咧，喂你根本就係中港換血陰謀嘅一個。叫做咩啊 ？agent 系个买版啊嘛，买 版 即系佢系一个换血买版嚟噶嘛，你讲咩啫？ 唔系咯， 系咪？你系做呢行都捞唔掂啊？ 嗯， 你先被逼觉醒咋？ 嗯， 咪即系喂，你根本上佢喂，你净系睇佢过去，佢系冇一个冇说服力啦。如果讲、即系佢同你抢公屋嘅话，咁但系即系我亦都要讲翻头先一样嘢，就系话點解即係啲人會係響應啊鄭松泰嘅講法，或者啲熱狗即係呢啲咁反智嘅講法？喂，其實真係，喂，我哋唔能夠忽視一個即係即係社會現象，就係其實政府係政策上面係歧視八九十後嘅人。 呢個 但係如果即係例如我係八九十後，即係我係一個即係比較發晦氣嘅八九十後啦嗱，我見到公屋輪候名冊，哇！我要等成13年， 而家系300,000户喺度等紧。 系啊，13年我先至可以起到上到公屋。 嗯， 咁你仲同我讲话起1,700个公屋，而嗰1,700个公屋有啲、可能会俾新移民住嘅时候，咁我有即系我都可能会觉得啊，喂，不如全部唔好起啦，大家揽炒算啦，我都住唔到嘅。 嗯， 唔系，但而家又有一部分人话俾你听咧。佢係可以密謀咧，即係同大陸人一齊密謀咧，其實係可以申請到一間公屋嘅。即係只要你其中有一個咧係大陸人就得噶啦。即係呢一個咧，嗱，即係咁講。 點解一定要其中一個人？ 嗱，唔即係譬如中港婚姻啊，中港婚姻咪即係一半嘅人係大陸人咯，咁樣樣。 咁但係如果我即係我結婚同香港人結婚，咁但係即係我個入息水平唔高過15,000元，又或者我伴侶佢直情翻大陸工作都得㗎。係 啊。即係佢等於係即係規避咗你自己嗰個入息審查， 係 嚇、或者係你將嗰啲資產轉移咗大陸嘅話，你其實你俾嗰、那個即係你老婆去管嘅話，係等於即係規避咗佢嗰個叫做資產審查。 嗱呢個就 Anthony 要我啱咪後講嘅就係、是，因為咧喺大陸裏面嘅資產咧，香港政府係冇權管嘅，佢亦都冇權去即係去大陸裏面查下你啲資產，所以咧佢先至可以用咁嘅方法咧嚟到規避嘅。 咁呢個係問題啦，咁所以就點解即係 係會有咁多人咁樣去講咧？喂、嗯，其實呢一個就係、是、喂六八九政府係唔可以忽視嘅，講、啊、真。 同埋其實佢點解會心做呢樣嘢啦？ 喂，點解要咁大嘅憤怒？其實就係因為你係政策上面歧視呢班人啊嘛，你係杜絕呢班人啊嘛。 之前咧有即係都有講過，有啲人講過咧，就係話。大專生喺排呢個公屋名冊咧，係要排後啲啊嘛。 係啊，係咪、啊、就係歧視咯？ 就其實擺明係歧視大專生。即使你大專生，我當你係啦、啊，你係真係好似嗰個咁樣，你係揾唔夠萬一一個月，但係就因為你大專生呢個身份，所以就將你拉後佢。係 啦、啊，係啦、啊。咁所以就你第一即係、就是、我覺得就第一，我哋唔應該就係話將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唔同意啦，即係熱狗將所有嘢，即、就、係、是、社會福，其實呢班人係反福利主義嘅。 嗯。 其实反福利主义咧，喂，正正就系即系香港商界最想要嗰样。 系啊， 系嘛？ 唔系佢哋唔系反福利主义，佢系反任何嘅福利。因为 反任何福利，因为 福利主义系好precision 系讲紧一啲系讲紧社会嘅福利主义。 唔系，但系我觉得即系而家你香港嘅问题就在于咧、嗯，即系其实系唔鼓励，或者其实系如果啊香港人全部系港男配港女嘅话， 嗯、 就唔会有新移民问题噶啦。咁、嗯、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港男配港女嘅话。其实香港是很难生活到很难组织到家庭先至、 嗯、 是会有一部分人哎觉得回大陆娶老婆其实是一个起码争取到公屋的可行的选择、 嗯。但是呢我试下这样讲啦香港的男女比例就差一点点的。咁可能到时呢就会是啲港女呢就不上去找男人落嚟。 都有的都有的。 其实有的都有的啦 有的啦。 同埋其实新移民里面呢当然最主要呢是集中在。 蔡少芬就是这只咯。 系二十五岁至到四十五岁，二十五岁至四十五岁嘅人嘅，而当然有六四十五岁至六十五岁系有少部分嘅，但系最主要的确咧系集中喺二十五岁至四十五岁嘅人，所以即系你话中港婚姻系当然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渠道去输入一啲嘅新移民啦、 嗯。所以其实有一样嘢我想讲就系、是、咧，其实而家系佢成个政策系摆明就系、是。針對緊嘅，即係其實而家個問題唔係我哋唔應該係針對緊係新移民搶我哋嘅公屋啊嘛，而係個政策本身就係一個唔公平嘅政策，讓到香港人係無論係唔鼓勵香港人係喺香港揾翻自己嘅伴侶，亦都唔鼓勵香港人喺翻香港入邊去工作揾錢，然後去換取翻你一個應該有嘅住屋嘅需求。其實係本身係一個房屋政策嘅問題，但係而家就呢班嘅熱狗就幫呢個政府去維穩，就係將呢個問題就轉移咗喺新移民上面，就冇人再去針對翻係政府嘅政策問題㗎啦。係嘅，其實就喺呢幾年入面咧，就係、是、原本喺幾年前左翼思潮興起，大家一齊嘅去反對呢個地產霸權，但係卻係因為而家突然嘅熱狗不斷嘅去鼓吹呢一種反對新移民。去將所有嘅問題都歸咎就係、是、大陸人咯，就係、是、新移民產生出嚟咯。然後嘅就冇人再鬧政府啦，就冇人再鬧地產霸權啦。從此佢唔止係永續基本法添啊，而家係熱狗係永續緊地產霸權啊。正如佢反對呢一個嘅環州嘅發展，其實咪就係繼續嘅去維持緊地產霸權嘅利益咯。 嗯，好，休息一陣。 休息一陣。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你哋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何俊仁，多謝大家。